好啦，又翻嚟老蛇独女第二节。 我系奶昔， 我系一拔， 我系小咪。 系头先讲到啦，就一对姊妹啦，喜欢上一个男仔啦。即系我谂喺其他听众听起上嚟咧，男听众咧都觉得哇正咁样啦。咁啊，但系对女性嚟讲咧，咁啊一个系灾难嚟嘅。你觉得系咪？ 系啊，我觉得系灾难嚟嘅，真系三个关系真系好鬼复杂啊。又嘥時間， 成日都要喺裏面周旋。 其實就視乎咧，唔係太多嘅啫。好老實咧，嗱，講緊就話個男仔應該就兩個女仔都中意噶啦，即係姊妹佢都中意嘅。咁但係最尾佢揀咗個妹啦，因為佢都有同家姐 發生過啊嘛，係咪？ 咁個家姐又中意男仔，個妹又中意男仔，咁樣先難搞啫。如果咧純粹就話喂一對男女，咁有第三個男仔介入，但係其實個女仔係中意嗰個男仔嘅，只不過嗰個男仔死纏爛打，咁就容易搞嘅。 嗯， 咁啊容易搞嘅， 因為其實個男仔懷都唔知道自己中意邊個多啲嘅啫喎。 所以同時中意人咁樣咪難搞咯。 男人係咪就係、是、如果一個女仔中意你先，你就好容易中意佢嘅？ 視乎環境啦。咁如果你話個男仔係冇 即 係選擇嘅， 男仔一般唔會抗拒女仔噶嘛。 佢會覺得係一個仰慕自己嘅人咯。即係你如果你話你一個好仰慕自己嘅人，即係我知道女仔咧就分得好清嘅，即係話一個我喜歡嘅偶像同一個愛嘅男人係可以分開嘅。 哦，係啊，係啊。 但係男仔咧係可以撈埋嘅，就話哇呢、這個女明星中意我喎，咁我梗係去啦，係咪先？我都可以愛埋佢嘅，其實即係其實男仔係比較容易接受呢、這個界，唔係太界定得到嘅。 嗱，所以男同女性有一個分別啦。我哋女仔係，我覺得某程度上有時係比較理性啲嘅，即係將呢樣嘢會分得好開啦，每一樣嘢，呢、這個 point 呢、這個 point 呢、這個 point， 唔應該我哋個愛分得細啲，佢哋個愛個範圍大啲。 你哋係分得開喜歡， 係同 埋愛，中意同埋愛，你哋分得開嘅，你哋分得開嘅。因為所以點解咧咁樣分得開？男人咧係分唔開咧，就所以搞咗好多事出，即係搞咗好多悲劇出嚟。譬如就話有好多非禮案，或者係有好多辦公室性騷擾，就話喂，我唔係想性騷擾你，只不過我以為你俾個印象，即係你俾個色路，我係好似中意我，但其實你係喜歡，就唔係。真係愛我嗰只 你講呢樣嘢，我琴日都有個同事好搞笑喎。 俾錯色路。 我係每一日咧，即係咁啱同佢撞啱一齊放工嘅時候，我喂一齊走啊咁樣。每一次咧，佢都話、 啊：你想 dead 我啊？ 跟住啦，係啦，如此類推咧，可能我每一次都撞啱佢，佢嘅時候都話：喂一齊走啊咁樣。 嚇、啊，因為得佢一個肯，你佢啊？ 你撩佢啊？ 係啊，因為每一次都係得佢肯同我一齊行路去地鐵站嘅啫，所以我每一次都覺得喂一齊走啦咁。總之大家差唔多收工時間就叫佢一齊走。到琴日啦， 男仔會噶，你成日都咁。咁 樣 佢就會 係啦，跟住 佢覺得係哇，佢覺得啊，係咪有啲嘢咧？即係我唔應該太過扮，太過錯嘅平時咯。 佢就話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好耐，我話問咯。佢話但係我喺呢度有啲尷尬，唔好意思問。我話冇問題嘅，我話乜都講得嘅，你問啦。佢其實咧，你係咪中意我啊？點解你每一次都約我放工嘅咁樣？係 咯，放工行緊街嘅。 跟住但係結咗婚嘅喎，跟住我嚇。我話唔係啊，我話純粹咁啱。 順路嘅啫喎。 順路咗咁啱，大家同一條碌下街。大家收工時間差唔多，咁我等多你五分鐘到啫嘛，我覺得你又肯同我行路。 好老實，我只可以咁講一句啦，男仔咧個荷爾蒙咧上曬腦，即係平時不嬲都上腦嘅，所以咧佢哋咧佢諗嘅嘢咧係好多，即係可以幻想得好犀利㗎，係啊，可以幻想得好犀利。 一個女仔都唔叫唔約我一齊收工得你嘅，次次都係你嘅喎，又會 係。咁如果即係其實如果你真係中意嗰個男仔，就多啲有呢啲小主動咯，係咪啊？就會好啲咯。 其實視乎嗰個女仔嘅性格咯。嗱，我發覺我純粹我自己發覺啦，我發覺啲女仔咧，如果真係中意嗰個男仔咧，反而係。唔出声，唔会话喂一齐走啊咁，唔会唔、 啊、 会嘅。 我呢只就系呢只嚟嘅，佢上次话佢暗恋嗰个男仔，就坐埋喺佢隔篱啊嘛，搭巴士嗰阵，即刻扮瞓喺膊头咁啊。 喂，嗰啲系你见到你倾慕对象啫，即系我靚仔喎，坐隔離先，跟住即刻扮瞓覺。喂，點啊？佢餘温都好喎，我真係咁樣咯。即係我都係比較主動嗰啲嚟嘅，但我自己 所以真係要視乎唔同女仔有唔同嘅諗法啦。咁但係大部分就話，你如果真係嗰個人咧係你嘅係你嘅對象啊，你想同佢發展嘅話咧，其實你唔多唔少都有啲怕醜嘅。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就会俾人透露睇到噶。 系啦，你怕丑得嚟咧， 其实就系因为中意，所以先会 中意先至怕丑，咁你咪尴尬咯，咁你咪唔会话好主动咯。但系譬如如果你话真系啲女仔系真系飞禽大咬嗰啲系另计啊。 哎，好啦，趁 Albert 喺度，咁既然系咁咧，不如讲下女仔如果会做咗啲咩动作咧，其实会令到你突然间觉得有心跳嘅感觉啊，或者吸引到你嘅，有冇啲咁嘅小动作？即 系 佢咁，佢嗌佢放工就一齐走啦。咁你 呢啲唔系小动作啊，呢啲咧 大动作。 呢啲直头表示噶啦， 即如果有男仔咧， 就 是、表示噶啦， 嗱明示咯。 嗱好老实，如果咧你纯粹我嚟讲啦，我会觉得一个女仔咧，如果佢咧整企起你嘅时候啦，佢、特别喺你面前咧拨头发啦。同埋咧，有時收埋頭髮一嘢，即係平時你著冷衫，唔係你平時著冷衫咧，佢咪攝咗喺裏邊嘅，跟住撥翻出嚟嗰下咧，係超級 sexy 嘅，我覺得 嚇。就係、是、網上面睇到有幾個動作，就係、是、你呢個就係中嘅。咁有一個就係話， 嗰人係男人啊， 係啦，女仔綁馬尾嘅動作，即係類似你頭先嗰個嘢。 哇！即係你知唔知？如果呢、這個，我覺得係比較嗱，我第一個暗戀嘅對象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佢有馬尾，我暗戀佢嘅。即系嗰阵时仲读紧初中， 即系男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沈佳宜， 哇！真系，你一绑起马尾咧，如果佢个样唔系太差咧，你已经系加几分噶。 点解有咩咁特别啊？ 特别一定要长头发先得噶。 你短头发嗰啲就变咗好似 咁我明白啦。 Wendy's 嗰啲， 我好少扎马尾，我鬓边嘅通常，我鬓埋一边咯。 咁对嚟讲，嗰、那个马尾有冇特别？即系我一定要高嘅，一定要低嘅，定系点样？条马尾 即系中间位置啊？ 嗱纯粹我自己咧，我就中意个结咧绑得比较低啲嘅。 即系咁，即系咁样低啲嘅， 绑得比较低啲。 但我感觉好多男仔系中意咁高嗰种，唔知咧。即 系 高， 即系行嘅时候就会揈下啊，揈下咁样系嘛？ 唔系因为我自己个取向啫，系啦。咁但系我知道好多男仔咧都会中意绑马尾嘅女仔嘅，因为觉得咧比较系，即系如果你完全唔绑咧就比较文静啲，即系长头发就咁长 头发啲咁样。 系啦，你又唔好短头发，即系短头发咧，即系以前嗱，而家通常有啲系叫中长发咧，就好兴噶嘛，就唔系话完全长，个中长发就好兴噶嘛。以前咧真系短头发真系唔得嘅。 咁鬓边咧？咁鬓边咧？ 鬓边睇你点鬓咯， 鬓埋一边定系鬓马尾，即系鬓两边啊？ 鬓两边， 通常好后生嗰啲女仔先会，即系因为你翻学，所以你先会扎马尾。 系啦，因为嗰啲系比较咧，学生时代初恋咁嘅感觉嘅。我自己觉得啦， 我下次都系唔鬓边，我扎马尾啦。反正我有长头发。 即系总之佢扎马尾你就中意啦，定系点？ 唔系加几分？ 我加几分？ 如果你话唔系真系唔系个人。不是太过讨厌或者个样不是太过差咧，其实扎马尾是加分的。 咁但另一只就另一种就话，其实佢本身是长头发，但佢突然之间扎一扎马尾呢、這个举动就会令你心动。 系啦，呢、 這 个动作点解咧？动作是 OK。点解啊？ 即系好似平时遮住条颈，突然间一扎嘅时候，就见到条颈系咪啊？ 唔系，嗰个形状我觉得系吸引咯。那個形狀， 即係球體型 咯。哦，知點解啦？有啲話係因為突然間你會睇到佢塊面同埋嗰個頸嗰啲線條，喺、突然間睇到， 或者係啦。 覺得我要見到， 就會產生一啲好似好性感嘅感覺。但係你覺得係啱嘅，咁講係啱。 睇嚟 應該係啩？ 但係我哋女仔完全唔知咩事嘅，通常 係咯。如果知道，我做扎馬尾啦。 即係呢種經常 要係咯，經常性啲男仔面前等緊扎馬尾啦，突然之間扎。 嗱，我可以醒幾招啦。整头发咧，真系系吸引啲嘅，即 系 对喺个男仔面前咧，如果你整头发咧系会加分，但你讲紧系正确地整，你唔好你唔好整错 咁正确啊？点解系唔正确？ 我理解到啦，即系我试过你讲起呢样嘢，令我谂起一次咧，同男仔食饭嘅时候咧，咁我长头发咧，咁我只有留音噶嘛，咁好烦啊！时食嗰啲意粉咧，啲头发咪会即系飞嚟飞去会黐到噶嘛，跟住咧我就系咁拨啲头发就喺度食啦，跟住佢就哇性感啊！跟住我嗰刻就咁，其实我都唔知几 直接咁讲话好性感， 系啊，佢就系咁望紧 意粉嗰时候同你讲好性感， 系啊，跟住我咩性感啊？跟住我以为佢望紧侧边嗰啲女性啦，跟住佢话原来唔系，我拨头发嗰下我觉得好性感。跟住我嗰刻就心入边就系谂， 同埋咧有系嗱，同埋咧有阵时你特登做咧，系睇到出你夹硬咧，其实就冇晒呢样嘢。你系真系要自然，真系要自然。 唔系特登做嘅，真系嗰啲食紧嘢。 如果真系你，如果你真 系 自然咁样拨咧，嗱又加分嘅，就唔系夹硬做， 就唔系作状。 系啦，作状嘅话咧就反而减分嘅。 所以我嗰阵，我而家你咁样讲起呢个头发呢样嘢，就觉得哦，原来佢嗰时觉得我好性感，系因为咁嘅原因。但我嗰时食紧意粉嘅，我就心里边就咁谂，唉，好烦啲头发。 女仔唔会有呢个感觉噶。 突然间咁拨咧，你知唔知咧？男仔嘅视觉角度咧，系突然间会变咗慢动作个女仔。咁样噶， 即系条脷 系啊， 喺度倒啊， 突然间有冰冰喺度闪。 我谂紧周星驰嗰啲样咯。 突然间咧有啲冰冰喺度闪噶。 我叫我哋下一个，又仲有啲咩动作？除咗你话先话拨头发，仲有啲咩啊？ 仲有个就系原来如果女仔咧跑步咧， 跑到去男仔附近啦，跟住就 边擦过， 系啦，跟住就开始抹下自己身块面嗰啲汗啊，然后扇风，原来都会超级 touch 到嘅， 系咪咧？ 因为佢个体味啊，个女仔嘅体味咧，运、嗯、动完之后咧飘过嚟咧，一定会吸引到男仔嘅。如果你唔系太过猪扒，唔系太过唔吸引嘅话咧， 我终于知道点多跑会有人望住我啦。 要跑多啲啦，又要跑多啲。 唔系，因为我经常性喺屋企楼下跑步噶嘛。 唔系，因 为个 女性荷尔蒙咧，男仔闻到嘅，虽然唔系有阵味啊，但系佢 佢呢啲咪就叫做女人味咧，系咪？关唔关事 咧？女人味有分两只嘅，一只女人味咧就系你个个性体现出嚟嘅，另外一种女人味咧，你真系可以话系味道啦。就是呢种女性荷尔蒙嘅味道啦。 嗱，你记唔记得啊，小咪，你嗰时都忍唔住喺我做完运动喺度拉紧筋嘅时候，你喺呢个运动场嗰边偷影我啦，系咪啊？系咪啊？ 到咧，佢我见到佢喺运动场嗰度就做瑜伽啦，跟住我觉得佢好靓啲姿态，跟住我喺后边咧影佢相咯。 系啊，嗰时仲有，我记得我扎马尾添啊，真系扎住马尾，跟住露背，跟住跑。我做完运动系跑完步，跟住我就喺度拉筋。 有几多嘢啊？后边有十几条马路咁跟住。 我仲有 post 过去郊游区嗰啲度，即系话我个 friend 好。 我 friend 好诱人啊！ 系啊系啊，好好搞笑， 香汗淋漓啊！ 我会再趁呢个夏天嘅时候再跑多啲步啦。 同埋，如果个女仔因为跑完步嘛，咁块面可能有啲红红地啦，咁佢有啲汗可能。嗰件衫可能会透啲，又会觉得好性感，会唔会咁？ 所以咪我哋读书嗰阵时啊，逢系落雨天咧，就一定及住，哇！啲女仔有冇湿落啊？ 或者揈头发？ 揈头发啊！嗰啲嗱湿咗揈头发咧，又系超级 sexy 嘅， 即系感觉好似啲出水芙蓉咁，系咪幻想成为 ？Yes。 好，另一个就食饭都会原来 食饭睇你点食咯。 佢话如果即系如果有男仔带你去一个餐厅食饭啦，咁跟住你食饭啦，跟住佢问你好唔好食嗰阵时咧，你就好自然咁食，跟住你话好食，咁已经 touch 到嘅，都会咁 啊？呢个咪有啲似你上你啱啱对上嗰。集咧，你整嗰个妹妹食鸡咧，我觉得佢个样子都好性感喎、 啊。哦，诶，嗰个喺韩国嗰啲片嗰度揾翻翻嚟 嘅。系咩？又系好正啊！呢、這个我都 buy 喎。我自己女仔，我本来咧就系咁望住，哇，咁正嘅个女仔。 所有嘢咧都一定系要自然啊！即系如果你话你系啊食嘢咁你如果好自然嘅话咧，其实咧就加分嘅。 即系讲有个女仔食鸡就食得好靓。 比较可爱啦， 即系你都 feel 到嘅。 系啊，我嗰刻就望住，咦 ，Eva 剪呢个片几靓个女仔，即系佢都系红唇，佢系食鸡啦，好 Q 啦，跟住食啦，跟住又会选下手指。 出街会睇到噶， 上一集噶啦，好正啊！我嗰时都觉得女仔都觉得哇， 即系其 实 普通食饭都得嘅，真系好神奇。 嗱喺韩国咧，而家咧有好多网红咧，自己就咁食一餐饭咧，搵 cam 录住咧，就有成十几廿万人咧睇噶。 呢样犀利，会 KOL 就食 咯，我哋两个。我 食 到喺度， 我哋 自己食。 你哋咪唔出样嘅咩？ 俾你食蕉 唔出样。 你食蕉啦，你食蕉应该好得嘅。 仲有大蕉啊嘛，通肠胃。 唔系啊，想话俾大家听，小咪食雪条嗰时个样仲正啊， 哇，溶溶地咁样， 仲要系 喺个嘴角流出嚟。 即系咧，系仲要系面头系脆皮朱古力，跟住里边系混啲奶，咪白色嗰啲雪条咧， 爆出嚟啊啲白色。 含出嚟嗰时咧，哇，嗰啲白汁喺个嘴角度流出嚟，跟住再吸咁舐翻之后。 唔係好 hea， 其實我如果係我想係飲啤酒就飲啤酒 啦。牛泡， 我中意飲嗰啲汽水嗰啲啤酒。 所以周秀娜嗰個刷牙刷到落個胸度嗰個咪咁性感咯。係 啊，嗰個性感。 其實我真係麻麻地喎，周秀娜，我覺得。 系咩？ 系我即系你话外观咧，我就唔系即系唔系我啱嗰类型啫。 我自己觉得第一次睇觉得几 A V 咯个情，即系个张相几 A V。 其实初出道嗰时系帮一间美容院，类似叫可唔可以讲名？ 美容院咪算咯。 美容院卖，但系佢嗰个 style 其实好清纯嘅。 咪初出道啫，但系佢影嗰执相就绝对唔系清纯。 我嗰时已经叫做开始红啦嘛。 吓，我中意，我反而中意诶张柏芝嗰个阳光柠檬茶，哇！佢嗰个笑容真系正啊，又有你啱晒你啲头发咧飘。飘下咁样，跟住饮住个柠檬茶，唉，好好饮啊！咁仲有冇啊？仲有冇啲新嘅小动作啊？ 新嘅小动作原来，如果女仔饮少少酒，饮到就嚟即系少少醉咯，但系又唔系好醉嗰阵时，啲男仔觉得好 cute， 系咪咁样？ 就系我头先所讲啦，你会特别咧系好自然嘅，即系你嘅行为啊、举止或者你嘅谈吐咧，因为你饮醉咗少少嘅时候咧，你就会特别放啊。个人啊，就唔会好似咁拘束啊！ 我都认同，我试过有人叫我嚟录音，不如饮酒咯，不如饮啲酒嚟咁样。 唔系我啊嘛，我冇叫过。 唔系，我唔系话你，我唔系话我。 边个想？边个想灌醉你先？ 有啲网友话，因为我有时讲得太。 太正經啊嘛，咁就想你放啲，咁就飲。 咁、 哦、 下次叫 Ever 請你飲酒咯。 我隔離有一支咧陳年嘅， 茅茅台 啦，嗰啲冇啦，嗰啲 一啖就瞓低。 冇咩，一飲完之後佢爆自己私事出嚟點算啊？ 哇，咁先高收視嘛！ 哇，好多小秘密噶，我知道小咪好留言啊，好多啲 view 咯，爆啲小秘密出嚟先。 咩啊？你應該你都有應該。 你互包係咪啊？咁冇啦，咁冇啦，我太多小秘密啦。 仲有咩啊？仲有咩啊？數埋。 仲有原來係喺要喺男仔面前喊咯。 哇，咁呢個冇能力招架啫，喊呢嗱好窄洗嘅。如果我男仔嚟講啊，我當然我係好啦好啦，你想點啊？你想點？哎，你話事啦，你一喊，哎，你想點你話事啦。 其實個個男人都係 我頂唔順呢、這個，唔係我唔係受，我係頂唔順，即 都一樣。 唔係嗱，唔同唔同唔同，你一扎馬尾嗰啲咧，我下次咧係會咧翻嚟咧再偷睇你。但係咧，你如果喊嘅話咧，我下次可能。哎，唔好啦，唔好太难搞呢、這个女仔，即系你会咁样样。嗱，嗰一次就 O K， 即系你喊嗰次啊，好啦好啦，你想点就点啊，好啦好啦，我应承你应承你。但系到下一次咧，哇，唔掂，顶唔顺我，即系我会走头。 即系你惊下一次佢再提出个咩要求嘅时候，你自己你可 以拿捏下嗰个喊嘅程度。 系啦，如果你话喂我明知你喊系假嘅，或者明知道啊系啦。 咁点系喊咪假啊？喊咪喊咯？点假喊啊？ 有啲女仔好高手段噶，点会冇啊？ 咁 咪 嗰啲咪听我未？ 但你又话好自然，但系又好高手段，但系又 唔系佢嗰个咧可以扮到咧，你系唔知佢喊，但系咧你过后谂，唉，我衰咗啦，我又俾佢呃咗一次咁样咯， 一嗰啲咁 样系啊，即系有啲女仔 明喎，点样打？ 因为你唔识啫，我明明想得到嗰样嘢啊，个包包。你个男仔唔买俾我，我咪喺度掠地啊咩成啊！ 我睇人只眼泪汪汪咁样， 即系其实啲系撒娇嚟 嘅。我嗰套咩？ 懂撒娇？ 撒娇咯，即系有套电影咧。 我都话我哋唔系港女咯，都唔识呢啲嘢。我转问翻你点样啊？ 唔系，所以你咪咁失败咯？你而家都仲未可以拿捏到呢，将啲仔掌控于股掌之间。 撒娇系好难，对于香港女仔嚟讲，撒娇系天下间最难。 系咯，我真系有得真正港女咧，真系识撒。 有噶，真系 真系唔识用呢啲手段， 仲要好高手段添。喂，我哋够晒钟啦，喂，我哋下次再 见，太好啦， 太好啦， 唔系啊，唔系啊，我哋下节啊， 下节再见， 第二节咋，好。